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啊！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974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寒冷的冬季对于喜欢旅行的朋友来说，那肯定是很是煎熬啊，因为能看的能玩的都很少。难道这样就应该我们停下脚步等待来年春暖花开吗？答案当然是不。那么说到冬天的旅行目的地啊，大致呢有这么两个方向。一呢就是去高纬度地区体验冰雪的魅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去低纬度地区享受海滩和阳光。哎呀，海岛作为全家出行的目的地，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了。我本人也是特别喜欢海岛游。那海岛表面上看这个四况都差不多哈，其实各个海岛的特点也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呢有的安静，有的热闹，只要是充分了解自己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对于咱们中国的朋友来说，泰国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之一。距离近呢，签证还方便，既可以选择安静，也可以享受独处，还能顺便去曼谷扫扫货，那就是买买买，不停的 shopping。 今天呢我们为您推荐的乐趣闪购当中就有这样的路线了。那这个冬天准备去海岛旅行的朋友，赶快咱们精神起来哈，我要开始播报了。那在介绍的同时呢，我们告诉大家还是老规矩，您可以边听我们的节目边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下单，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呢收入囊中了。那么另外啊，每周一、三、四、五下午的一点钟还有第二次的闪购等着您。再来重复一下，您可以现在就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找到属于您的最佳线路。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74乐趣特价游，我是你的好朋友高磊。首先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条这样的线路，土耳其特色十日之旅。那么市场价格呢是每人99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仅仅是每人9699元啊，每人9699元，这是我们的限时闪购价。现在呢，大家伙儿就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同时进行限时闪购。其实说到土耳其，很多的朋友呢第一反应就是啊，那是一个肉食者的天堂，各种肉串肉丸，只要你能想到的基本啊咱们在那儿都能吃到。没有现代化的烹饪技巧，一切呢都遵循食物本身的味道。 其实啊，土耳其的魅力远远不止在吃方面。土耳其的浪漫与繁华是现代与中世纪交织的华美篇章，一切你对于美好的想象在这儿都会发生。一说到土耳其，我猜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星罗棋布点缀在空中的热气球群。没错，在土耳其的心脏地带有一片名叫卡帕多奇亚的地区，它因为独特的自然风貌被称为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而搭乘热气球上升到500米以上的高空啊，我们就是见证它魅力的最佳方式了。如果当天天气好，在冉冉上升的热气球上观赏日出，可能啊会给您眼观和摄影造成两难的选择。您真的觉得此时此刻还是用双眼记录那样的美景是最恰当的？那了，除了乘坐热气球从上空欣赏美景，入住石窟改建成的洞穴酒店，哎，也是体验当地风土人情的一大热门之选。据说公元6世纪，很多基督徒呢为了躲避迫害，逃到了与世隔绝的卡帕多奇亚，在山上挖洞做房用以居住。那么这些曾经的避难所经过改造，现在啊变成了充满地域风情的特色酒店，吸引游客前来居住。那么在这一条土耳其特色十日之旅当中，我们就为您安排了独特的洞穴酒店体验。感兴趣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找到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乐趣闪购，享受这次浪漫的土耳其十日之旅。好，那介绍完了土耳其，我们今天的第二条乐趣闪购特价线路，咱们向您推荐的是曼巴5晚7天半自助游。那么市场价呢，这一条线路是每人5990元，而我们的限时闪购价仅仅是每人5690元。哎，您就可以享受曼谷和芭提雅的5晚7天半自助游了。来看看哈，我们是怎么来安排您用5晚7天来享受曼谷和芭提雅精彩的这个行程的。如果您特别感兴趣，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来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那说到曼谷呢，其实大家都比较的熟悉，它是泰国的首都，泰国最大的城市，是集合了各方面的中心区，像佛教之都、天使之城、东方威尼斯都是曼谷的美誉。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大皇宫、玉佛寺、玉叶彩虹大厦，这些泰国必去的打卡之地一定呢会出现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那除此之外哈，芭提雅的悬崖餐厅也是最近的一个网红地点了，咱们可以在那儿一边看海景一边吃着饭，面朝芭提雅沙滩，感受从海上吹来的徐徐晚风，哇，多爽啊。哎，品尝着其实并不贵但是特别新鲜的海鲜泰菜，好不享受哈。泰国呢真的是一个旅游胜地，高磊呢我也是去过了很多次哈，特别喜欢泰国的那种异域风情，泰国的美食，泰国的沙滩，哇，说起来真是如数家珍了。那2010年呢，我们非常熟悉的艺人老徐徐静蕾自导自演的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电影呢就曾经是到芭提雅的水上市场取景，这里呢又叫是芭提雅四方水上市场，因为这部电影让这儿声名大噪，于是呢这里也被称为是杜拉拉水上市场。修在一片宽阔的水域上面，那它的建筑啊几乎全部都是竹木材质构造的，木桥、木栈道、高脚木屋组合，独特的泰式亭台楼阁，拥有着淳朴的泰国风情。木屋里呢是一个个的小商店，出售着各式各样泰国的特产呀、小吃啊、手工艺品等等。我告诉您，您只要是去了曼谷和芭提雅，您一定不会后悔这一次的度假选择。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次曼巴，也就是曼谷芭提雅5晚7天的半自助游，注意哦，还有一些自己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那么限时闪购价是每人5690元，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 限时抢购啦，好，祝您好运。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74 乐趣特驾游，我是高磊。那么接下来呢，为您推荐的第三条乐趣闪购线路，咱们要去日本了。这就是恋上洲际六天游，市场价呢是每人9280元，而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8980元，每人8980元。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 FM974 乐趣旅行来参与抢购了。说到富士山呢，不管您去没去过日本，一定都不陌生哈。日本国内的最高峰也是重要的国家象征之一，在全球呢享有盛誉，横跨了静冈县和山梨县的活火山接近太平洋海岸，东经西南方大约80公里。富士山呢被日本的朋友誉为是圣岳，是日本民族的象征。那我们线路里头这个富士山五合目，哎，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儿给您解释一下哈。富士山是由山脚到山顶分为十合，那么由山脚下出发到半山腰称之为五合目。哎，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其实呢就是在半山腰上的一个观景平台，大家可以去仰望哈这个富士山。那么由五合目再往上攀登呢，便是六合目、七合目，直到山顶的十合目了哈。同样的，如果您对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一次恋上洲际六天游，每人仅需要8980元的这次的行程啊，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限时抢购。好，接下来离开日本，咱们呢再回到泰国。那为您推荐的是金牌普吉别墅版的5晚7天半自由行，那么市场价呢是每人4980元，而我们的限时闪购价仅仅每人4680元啊，每人只需要4680元，您就可以享受在普吉岛住别墅的感觉喽！天哪，太厉害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乐趣旅行啊，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同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限时闪购。那其实说到别墅版，顾名思义，那我们肯定得给您安排住别墅啊，对吧？普吉岛大象棕榈别墅，哎，2017年开业的，崭新的啊，坐落在奈韩海滩，附近有非常多的景点，配套设施特别的完善。您呢，要是举家出游住这儿啊，再合适不过了。那奈韩海滩呢，是位于普吉岛的最南端，是一个被高山环绕的深水海湾。虽然说这儿不大吧，但是水质特别好，近岸呢是那种 Tiffany 蓝，高贵的宝石的蓝色，远处是深邃的蓝。哎，在这儿没有喧嚣的闹市，嘈杂的酒吧，琳琅的商品，拥挤的人流，有的只是纯粹的休闲，再听上那种悠闲的爵士，哇天哪，没治了。奈韩呢，其实比起普吉岛其他几个海滩哈，知名度相对要小很多，所以呢，普吉岛本地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那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对咱们国人来说呢，去海岛，泰国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且呢，一般好像很多的朋友第一次出国也会选择去泰国哈。而到了泰国呢，普吉岛基本上是属于首选的。那么对于喜欢浮潜的朋友来说，这一趟那您算是来着了，因为呢，我们在行程当中呢，会特别安排您去斯米兰群岛。我告诉您，您要不知道，您可以去查查啊，这个斯米兰群岛，这可是美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亚洲地区第一浮潜胜地。那么在整个的群岛当中呢，我们还挑选了其中最美的4个岛，让您尽情的跳岛嗨玩啊，包括有哪儿呢？有4号安岛、9号班古岛、8号斯米兰岛、 那么另外七号岛有一个仙境礁，是特别适合勘探大量这个水下岩石形成的受欢迎的地点了。同时呢，在这儿哈，我们还能碰到一些活的发光物体，对大海抱有浓烈的爱的你呢，千万别错过了。而且特别要提示大家，这个斯米兰岛呢，它开放的时间呢是有严格限定的，也就是每年大概是11、12月份到来年的3、4月份啊，这是它开放的时间，也就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吧，半年时间啊。之后啊，所有的这个时间都是关闭的，所以呢，泰国人也是非常注重本地的环境保护，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为您呢推出这样的一条金牌普及，咱们住大别墅又可以去斯米兰群岛的5晚7天的半自由行。那么限时闪购价呢是仅仅每人4680元。那么节目播出的同时呢，千万别忘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FM974 乐趣旅行，中飞下 FM974 乐趣旅行啊！现在呢，我们就给您所有介绍的这些线路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乐趣闪购当中以超值价格拿下哈、啊，千万别错过了。接下来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两条乐趣闪购线路，咱们呢要去阿联酋转转了哈、啊，名称呢叫智享阿联酋直飞4晚7日游，市场价呢是每人5899元，乐趣闪购价啊，我们的价格是每人5599元啊，每人5599元。那么在这7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带您走过3大酋长国，分别是迪拜、沙加、阿布扎比，带您的3岛联游，亚斯岛、棕榈岛、萨迪亚特岛，带您访问3大清真寺，扎伊德大清真寺、法萨尔王清真寺和朱美拉清真寺。说到扎伊德大清真寺呢，是阿联酋最大的清真寺了，是为已故老国王扎伊德所建。那么寺内呢，有数以万计的宝石镶嵌，还有水晶珠宝吊灯，全世界最大的手工地毯，整个建筑群都是使用希腊的玉石包裹着，白色典雅，格外的庄严肃穆哈。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亚斯岛，是阿布扎比新兴的一个娱乐休闲圣地，也是国有艺术亚斯码头赛车场的所在地，举办一年一度的阿布扎比方程式赛车，还有世界上最杰出的高尔夫球建筑师凯利·菲利普设计的获奖级的高尔夫球场。在阿布扎比的法拉利世界，各个年龄段的人呢都可以尽情地享受快乐。哎呀，你想想法拉利世界，那极速的世界，对不对哈？也是世界上首座最大的法拉利主题公园，公园内呢有20多项刺激又有教育意义的景点及游乐项目，互动的购物设施及口味纯正的意大利餐饮服务，这些啊都热情地体现出了法拉利的历史。喜欢刺激喜欢赛车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在那儿可得拍照留念了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来关注智享阿联酋直飞4晚7日游啊，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5599元。好，接下来呢最后一条线路呢，依旧是关于阿联酋方面的线路，这就是阿联酋精品6日游，市场价每人9500元，那我们的限时闪购价呢是每人9200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9200元。想问问大家哈，您知道戴安娜王妃非常钟情的服装品牌是什么吗？答案就是范思哲啊。那么对范思哲情有独钟的名人那可多了，像好莱坞的巨星凯瑟琳·泽塔·琼斯、史泰龙、麦当娜、泰森等等等等哈。可人家范思哲不但做衣服，人还做酒店，哎，而且全世界有且只有2家范思哲酒店，一家呢是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一家就是在迪拜了。没错，那么这一趟阿联酋可有的说喽，旅居新奢迪拜范思哲宫殿。那么这座意大利式的宫殿呢，是人家大师亲自操刀设计的，浓郁的欧洲风格，古罗马建筑，让您瞬间回到了16世纪的意大利皇宫。 迪拜范思哲宫廷酒店呢是世界第二家，也是中东第一家范思哲宫殿酒店。那么土豪地界和国际品牌的完美结合啊，也诞生了范思哲式的极致生活。12000平方米的镶嵌图案、美杜莎头像、希腊回文及品牌的经典印花等等，范思哲的印记随处可见。那么大堂地面上呢，是1000平方米、150万块全部由工匠手工打造而成的顶级大理石马赛克。酒店呢是拥有215间客房和套房，以及169间公寓，墙身呢都以不折不扣的手绘意大利图案粉饰。酒店的8间餐厅和酒吧都有一个传统宫殿风格的露天阳台，庭院中呢时常会有好天气光临。那饭点呢也特别精致美味哦，尤其是小朋友们喜欢的甜品，哇，看着都要流口水了，千万不要拿到爱好甜品的高磊面前哈，我真是忍不住。都说啊，不是所有的酒店都能叫迪拜的酒店，那咱如果嫌范思哲的包包太贵，咱不妨先住一下范思哲酒店啊。我们的这趟行程当中就包括它了。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距离本期节目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那我们的闪购活动也要结束了。如果您对我们今天啊准备的这6条线路感兴趣，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下单之后呢再好好的睡觉也来得及哈。那如果您还想看看其他的线路，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还为您准备了更多高品质时尚的出行线路。闪购通道呢除了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段，也就是每周1、3、4、5的凌晨1点，同时在当天每周1、3、4、5的下午1点，注意下午1点也会为您提供服务的，大家也可以参与。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给您挑选的这6条乐趣闪购线路，分别是土耳其特色十日之旅，限时闪购价每人9699元；曼谷巴迪亚5晚7天半自助游，限时闪购价每人5690元；恋上洲际6天游，限时闪购价每人8980元；金牌普吉别墅版5晚7天半自由行，限时闪购价每人4680元；智享阿联酋直飞4晚7日游，闪购价每人5599元；最后一条入住范思哲宫殿酒店的阿联酋精品6日游，限时闪购价每人9200元，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祝你好运啦。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大家好啊，我是高磊。下面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的游轮趣玩板块了哈。2条线路，同一艘游轮供您参考。那么这艘游轮呢有着众神之船的称号，空间巨大，光彩夺目，独具古罗马风格。它呢是以富丽辉煌的内饰设计和精致细节还原了古罗马神话传说，为乘客们打造了充满欧式浪漫氛围和深厚文化渊源的海上古罗马之城。经典华贵的水疗馆占据了2层甲板，是游客舒适放松的天堂。游轮上呢超过了500间客舱，设有阳台，13间酒吧和5间餐厅任你选择，共设了4个泳池。那么其中啊2个配备了伸缩式玻璃屋顶，甲板空间宽敞，视野开阔，周边美景是一览无余。装饰优雅的公共区域经过精心的设计，给您带来舒适和惬意。那么推荐的第一条线路您听好了，咱们呢是从天津登船，5晚6天去往哪儿呢？去往日本福冈佐世保，之后呢再返回天津母港。那么市场价呢是每人2399元，听好了，我们的限时闪购价仅仅每人2200元啊，每人2200元，咱就可以坐着大游轮去日本玩了，多好啊！ 盛大的宴会将在海上开始，从早晨到午夜连续不断供应各式的美味佳肴，让您尽享口福。那么船上除了酒、烟、碳酸类饮料、鲜榨的果汁等等是需要自行购买，其他的食物、大菜、自助餐以及正餐时候的非酒精饮料都是免费供应的，让您吃饱了吃好了。当您尽情的体验先进的游轮设施，同时小朋友们也不会寂寞呀，从早到晚都有专业人员督导的各式休闲活动，让您的宝贝孩子也充分的享受旅游的乐趣。那我们要去到的日本九州福冈港口哈，是位于日本岛西部九州北部。福冈县呢是九州岛上最大的县，是九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为靠近朝鲜半岛和亚洲大陆而被称为是亚洲的大门，水产品品类繁多，素有食在福冈之美名啊。那另外一条线路同样是在天津登船，同样也是5晚6天，那么同样的市场价格是每人2399元，同样的限时闪购价每人2200元。哎，只不过我们呢是先到长崎，再到福冈，最后呢回到天津啊。长崎呢是全日本最具都会气息的先进之都，西方文化与当地的历史、建筑、餐饮、喜庆节日传统啊水乳交融，交织出了独特的城市气质。那么如果您已经在抵达前选择了参加长崎岸上观光线路啊，您就可以在导游的陪同下前往游览当地的景点了。那跟您再说一下哈，我们的游轮去玩和乐趣闪购是不太一样的啊。您呢可以随时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只要还有剩余的仓位，您都能够随时购买，这是我们游轮去玩小板块的特点了，您随时都可以去下单抢位。好了，974乐趣特价游，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别忘了啊，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钟，我们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了。另外呢，节目播出的这4天，每天下午的一点，注意是每天下午的一点，我们的乐趣闪购通道也会限时开启。错过了午夜下单没关系，这次您可得上好了闹钟啊。好了，本期节目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这是一首王菲演唱的经典老歌《矜持》。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年阙歌》，我是云云。继续请您欣赏的是周华健演唱的《新的方向》。这是一首1987年推出的老歌，唱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我的方向就在前方，一首很励志的歌。 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载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伸展。前方想去飞翔，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莫文蔚演唱的《当你老了》。这首歌的歌词出自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作。当你老了，你会对自己的一生如何评价呢？又会对人生有哪些感悟呢？著名作家金庸曾经这样说，人生就是来到世间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也许这样的人生才不会留有遗憾吧。 当你老了，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 的。 耳边响起的熟悉旋律是孙悦和邰正宵演唱的《好人好梦》，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一的凌晨一点钟再会。 烛光中你的笑容暖暖的让我感动，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我的心你最懂。 尽管这夜色朦胧，也知道何去何从，我和你走过雨走过风，慢慢地把心靠拢。 就有